替你问候，我放心了，这样已足够，还不太适合提出见面的要求。时间他说有苦衷，舍不得让你承受那些寂寞，请你还给我。爱情在最残酷的时候最温柔，这道理后来我才懂。因为你比我值得拥有天长地久的梦，我退出幸福才能变得不沉重，渐渐习惯一个人的生活，偶尔想想你也不错。但愿他给予你的承诺都一一实现中，有没有接近当初你说的以后，如果不小心被回忆牵头，想哭了记得想想我。放下许多，牢记那一句我们都要好好过，从此以后提醒着我，你已不必再承受那些寂寞，本就属于我。回忆在该淡忘的时候最深刻，这道理现在我才懂。长地久的梦，我退出幸福才能变得不沉重，渐渐习惯一个人的生活，偶尔想想你也不错。但愿他给予你的承诺都一一实现中，有没有接近当初你说的以后，如果不小心被回忆牵动，想哭了记得想想我。因为你比我值得拥有曾经做过的梦，我离开幸福就是停止在犯错，虽然还是一个人的生活，偶尔想想你也不错。听说他给予你的承诺都一一实现中，有没有接近当初你说的